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啦。 嗯，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是如何用一句话回绝电话销售。 嗯， 为什么要跟电话销售还要说一句话呢？ 我就给他讲外语。 我通常都直接挂掉。 直接挂掉是吗？ 嗯。 啊，就有的时候我心情可能会好的话，就比如说给他讲外语。 嗯。 啊，然后比如说就是 美国语。 啊，对，美国语。嗯、然后就是什么，嗯，什么挖土豆啊，一挖一麻袋啊。我可以逗一下，然后他听不懂你的话，然后有的也会挂掉。 嗯，现在这个电话销售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哈。 嗯， 尤其是在金融行业不太景气的时候， 哦， 这个各种卖理财的、卖保险的，都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拿到了我们的电话。 嗯， 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把你们对待这个电话销售的一些态度和一些方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对，然后呢，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啊。 嗯， 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啊，又有雨，然后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是凉。交通方面呢，今天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嗯，那在今天的9点整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环境保护专业的工程师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嗯，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台风的事儿。最近确实这个雷雨天气比较多哈。 嗯， 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最近的这个暴雨呢，不是冷涡暴雨，而是由台风引起的雨水。 哎， 那台风安比走了之后呢，本轮降雨结束，但是今天开始北京将开启蒸笼的模式。 嗯， 一般印象中呢，台风应该是上海、浙江、福建等南方沿海地区经常面对的气象灾害。 是啊， 那这次安比为什么能一路北上，影响到北京？ 京呢？ 那就为什么呢？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应龙表示，台风安比能够以热带风暴级强度持续北上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登陆后的行进路线靠近海岸线，这使得安比有一半的结构留在海上，一半在陆地。那海洋上呢，源源不断的水汽和良好的环境帮助它保持了相对完整的形体。二呢，则是地形相对平缓，像江苏啊、山东大部分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坡度较缓，起伏小，对于减弱台风的影响强度不大。 原来如此啊！ 所以说这个台风就一路北上。 对，然后一上来之后就从理论的高度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呢，从今天开始啊，北京就要又进入蒸笼模式了。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山区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2度。周五到周日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下周呢，北京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攀爬，后期上升到35摄氏度。所以呢，大家要做好迎战这种闷热天气的准备喽。 确实，最近热这个字儿是我们大家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主题哈。 对， 马上进入蒸笼模式了。要是不想变成蒸包啊，大家这个多开点空调， 多开点空调啊，电费、费电。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别想着省电了， 别想省电， 还是为了这个把舒适放在第一位吧， 对吧？你说在家得开空调又费电。 因为前两天你有没有看到那样一条消息，就是说两个70多岁的老人在家里为了省电，然后呢不开空调，后来就中暑了。然后是其实是他是用了一个中暑的学名叫热射病，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急救了。所以就有网友评论说你一年这个节省下来的电费不够进 ICU 住一天的，所以大家还是爱惜身体。 哎，对，没错。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天气的问题啊。不仅是北京热呀，全国目前不少地方还是都挺热的。网友晴天就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他说在武汉呢，因为天实在是太热了啊，一只萨摩耶小狗狗啊为了避暑闯入地铁站了3次。那么前2次呢，这只萨摩呀只走到了这个出入口，等第3次的时候，他竟然直接闯过了安检啊。安保师傅于是就一个熊抱把这只可爱的萨摩抱了出去。萨摩内心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我也就是想蹭个空调嘛，对吧？我不会咬到大家，不会伤害大家的。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有狗狗的朋友，平时看好自己的狗狗，别一不留神啊，跑到别人家去避暑了。 好可怜的狗狗，确实在这个比较极端的天气里，无论是冬天特别冷或者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这些流浪的宠物猫猫狗狗啊，也是非常难挨的一段时间。 对， 如果大家有爱心的话，也希望把这个空调共享一下，尤其是这个街边的铺面哈，如果这个猫猫狗狗到你家门口来乘凉了，这个爱心足够的话，你就让他们多留一会儿。 对对对，多留一会儿啊，不伤害你，不咬人的话，对吧？人待一会儿没什么多大事儿。 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防暑的误区，你中了几个？为了这个度过这个炙烤的模式呢，对付酷暑的高温，应该说大家都纷纷使出了清凉大招。但是呢，这些招数可能让你在享受暂时清凉的惬意后呢，健康受损。以下这些防暑误区，大家中了几个？我们首先上来就说一说这个啤酒解暑。 对，喝点这个冰啤酒啊， 冰 饮料啊，是不是？ 为什么呢？说夏天气温高，出汗多，消耗也大，如果再不断的喝啤酒呢，由酒精造成的口渴出汗现象会更严重，达不到解暑的目的。所以呢，喝啤酒也要适量，冰镇啤酒最好别喝。哎，孔文，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 有，就 是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什么呀？就是在特别热的天里，如果你哐哐哐就干一杯啤酒，你突然就会出一阵汗。 我突然就会胃疼。所以啊，就是，就是我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注意的。就是比方说啊，就是今儿想喝两口，是吧？但是这个天还比较热。我通常呢，比方说 拿二锅头温一下。 不是，就是也冰啤嘛，但是也会比方说这个来两瓶冰的。您给我来瓶常温的。我稍微对着一点。对，因为如果就那一口喝下去之后，确实特别爽，但是呢，有的时候并不见得特别凉快。 嗯，而且还会就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喝得特别急呀、就会伤到这个肠胃、啊，或者自己不舒服。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啤酒是碳水化合物，如果喝多了的话，会长出啤酒肚。 啤酒肚， 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不想运动，更加这个感觉到热了。 哎，然后就是在体内呢，还会积存一定的湿气啊，就人的那种倦怠感可能会更加严重。 好养生呀， 哎，对， 小哥哥好养生 啊。你从健身的角度，我从养生的角度，对不对？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跟我们互动一下，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解暑大法， 对， 那我们来给你评判一下， 对对对， 究竟这个解暑大法是健康还是科学还是误区， 对 吧？ 然后就大家一说，哎，不对，你这不养生啊，不，你这不健康， 没事、 啊、 PK 起来 PK 起来，对吧？啊，你这早大早清的嘛，咱精神精神是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天热了之后，大家有的同学们爱洗凉水澡啊，这个是就是天热呀，人这个毛孔呢其实一直都处于张开的状态，一旦有冷水入侵呢，会使全身的这个毛孔处在一个迅速闭合的这种过程，然后热量呢不能散发而滞留体内啊，就像比如说我刚刚跟爽爽说的那种，就是湿气会滞留在体内，反而那种倦怠感疲乏感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相反呢，洗热水澡啊，就忽然说就是你洗完之后，哎呦，就是感觉还会热，但是呢，哎，一会儿就会感觉凉快下来啊，能使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利于人体的排热。所以说我们洗一个但也别太热，对吧？夏天的时候洗个温水澡也还是比较舒服的。 确实是。而且如果你特别想冲凉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时间，可能对于身体特别健康的年轻人来说，一天冲一次凉到两次凉是没关系的，千万时间不要长了。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这个中风或者这个就是脑梗风险的这些人来说，这个血管的急剧收缩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对对对，没错。 第三个就要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夏日的美食了。那说到夏天，大家都会谈到这个冷饮，对吧？沙冰冰镇的饮料，那虽然呢这些冷饮可以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如果大量饮用会导致毛孔宣泄不畅，散热困难，容易中暑。而冷饮进入体内呢也会刺激肠胃。第四个呢是说这个凉水泡脚。 凉水泡脚这个我倒听说的还不是很多， 是吧？这个脚底的汗腺很发达，出汗多，那如果用凉水洗脚呢，血管组织会剧烈的收缩，可能导致血管舒张功能失调，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而用热水洗脚，当时可能觉得热，但是洗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凉爽惬意。 对，然后比如说夏天咱还有这个吃个什么冰西瓜呀，对吧？然后那个就买一冰箱的冰棍儿，啊，就一天吃好几根儿，就觉得都不过瘾啊，一热就想吃，一热就想吃，然后呢，就是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你不太想吃饭了。 就提示你，这首先冰西瓜其实糖分挺高的，另外呢就是要 健身的角度， 对，另外呢就是注意自己的脾胃。 哎，对，就你抛到我这儿了是吧？养生的角度会伤害脾胃的， 最后呢再告诉大家，很多人呢为了防止这个阳光的直射啊，会戴深色的太阳镜。那很多人觉得呢太阳镜的颜色越深越能保护眼睛，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夏天选择太阳镜呢，镜片要能穿过30%的可见光线，以灰色、茶色或者黄色最佳，既能抵御紫外线的照射，清晰度也比较好。也提示大家哈，如果你有什么防暑降温的好办法，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的这个活力982的房间发送给我们。祝大家夏天快乐，送给大家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说，我们继续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跟大家说说电影啊。目前由曾国祥导演的电影《少年的你》公布了男女主角的海报啊，宣布由周冬雨和易烊千玺担当主演。这个电影《少年的你》的制作班底是来自《七月与安生》的原班团队。导演曾国祥呢认为周冬雨身上啊少年气与少女感兼具，而《少年的你》女主角虽然外表柔弱，但是内心有一股狠劲儿啊，跟周冬雨很像。监制徐峥又认为呢，易烊千玺身上有一种兼具沉稳而热血的气质啊，他的这种。这种少年感也非常的难得，与这部电影呢非常的相符，所以呢就找了他俩。 嗯，昨天也是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少年的你》新鲜出炉的海报哈，被刷屏了，感觉是很热血的一部电影。那《少年的你》呢，是根据九月溪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对少年如何守护彼此想成为的成年人。故事里的情感呢更加浓烈，扩大了故事的外延，普及到了每个人在少年时的遭遇，加强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探讨，会是一部更好看、更能引起观众共鸣的青春片。 哎。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再说一部电影啊，沈腾、张一鸣、常远、艾伦、这几人大家是吧凑一块儿、是不是又是喜剧片， 这不是开心麻花吗、 开心麻花，对、西红柿首富明天啊全国公映。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环球影业1985年的电影啊酿酒师的百万横财改编而来，讲述了一个落魄守门员王多鱼意外收获啊，让他一个月花光10亿啊，这样的一个挑战引起了一系列的 这样的挑战，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啼笑皆非的故事，你嗨，你我的你前头排着呢，那你还得往后排，啊，他这个主创班底就是来自多年前啊，刚刚爽爽也提到了，就是开心麻花那部《夏洛特烦恼》，然后这个片中的西红柿就是来自西红呢，就是这个不是这个番茄那个西红柿啊，就是红是那个霓虹的那个红，西红柿啊，它是一个地名，就来自这个《夏洛特烦恼》当中的这个虚拟的城市， 那从《夏洛特烦恼》开始。呢，主演沈腾在表演上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喜剧表演风格。 你过来呀， 这不就好贱吗？ 啊、对呀、 特别是对于小人物的演绎哈、总是带有一丝贱贱的感觉，很接地气。那这一次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也可以拭目以待哈。这个看预告片，感觉还是好贱呢。 感觉还是好贱是吧？ 但我觉得其实好贱的这种贱风哈、不是从《夏洛特烦恼》开始的， 是从春晚开始的。 对对对对对。 什么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有很多这个金句哈，到现在都让我们记忆犹新。 对， 接下来来我们来关心音乐。那今天呢也是在朋友圈看到了这样的推广吧，就是说故宫啊进军音乐界了。易烊千玺演唱了《千里江山图》的主题单曲。那《千里江山图》呢是去年故宫拿出的一件这个藏家底儿的这种藏品哈， 对对对。 然后呢今年呢就继续在推广这个千里江山图，找的呢是我们的新生代的偶像啊。那故宫呢将以愿珍藏名归画为主题发起音乐创新大赛。昨天呢故宫微博发布了由方文山作词、张亚东作曲、易烊千玺演唱的丹青千里，而这首歌正是以千里江山图为主题的。故宫方面还预告说还将精选10幅愿藏名画加入本次音乐创新大赛。 哎，对，然后说到这儿的话，今天我们已经有两条消息跟大家分享的，提到了易烊千玺啊。其实，在 TFBOYS 刚出道的时候， 好像王源比较那个， 对对对，王源啊，但是呢啊，人气 那 对那个时候，千玺好像个子也不是很高，还没有长起来， 还没长开呢 啊，对，还没长开。但是呢，我就一直觉得，我就觉得易烊千玺以后可能是会三个人当中啊，如果出现远走高飞的情况，我觉得他可能是会发展的更好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孩子身上有股劲儿。 什么劲儿？ 就是有股韧劲儿，有股男孩子那种特有的劲儿。 虽然长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 挺好看的， 不是那么的这个硬气哈。但是我觉得易烊千玺做事情那种认真劲儿，就是特别像你说的这种 是吧， 男孩子身上的那种硬气 啊。 他这次不是也是以高分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了。 哦， 还是中央戏剧学院。 总 之他今年也是参加高考嘛。 对对，然后国内的最近这个国内某知名品牌的手机，然后的发布会也是请到了他去做代言。 那我们最近在一直持续关注的一部这个，应该说是综艺节目吧，这个《爱乐之城》，易烊千玺在上面的表现也是赢得了王菲的肯定。 肯定，哇，王菲的肯定。 所以说也祝福易烊千玺吧。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萌宠哈， 萌宠 说狗狗能听懂人类的语言，尤其对赞赏的词语最敏感。 哎， 那加拿大呢麦吉尔大学的研究小组训练了一些小狗，并接受了核磁共振成像扫描，试图探究狗是否真的能听懂人类的语言。那据报道呢，一名名叫李科的边境牧羊犬知道200多个单词，一只名叫 Sophia 的狗狗能听懂2个单词的组合，并对特定的对象执行操作，但是狗狗如何处理人类的语言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个目前这个研究小组呢都认可的一个发现是啊，就是狗能充分认知人类的口头语言赞赏，因此呢我们应该继续鼓励他们啊，告诉他们是好狗狗。 Good dog、 啊、哎 ，good dog， 然后他们就会更加的听话。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说狗狗能听懂这个赞赏语言，不一定它真的能听懂那个词、那个字、那个句子，而是说人们在夸奖狗的时候那种语气呀、语调啊、 情绪。 是的 啊，对。再说你他们研究这狗选的也挺好，这边牧啊，它本来就聪明， 边牧的智商相当于是一个2-3岁的婴儿。 对对对对对，是的。2-3岁的孩子，你想现在2-3岁的孩子 什么都懂了， 什么都懂了， 已经都有眼力劲儿了。 对，没错， 能见人下菜碟了。 接下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关就业的话题啊，职业转换率啊，哪个专业最高。就是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已经毕业了几年之后呢，可能有过换工作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又有多少朋友换了工作，哪个专业的毕业生职业转换率最高呢？啊，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职业转换率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这个职业转换率呢，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毕业生在毕业3年内转换了职业啊，其中呢分母是毕业半年后有工作的毕业生数啊，分子呢是毕业3年后从事的职业与半年后从事的职业不同的毕业生数啊。然后呢也做了一个统计啊，对26.4万名2014届大学毕业生连续3年的跟踪评价，然后有这样一个调查，2014届全国本科3年内职业转换率是31%。职业转换率最高的专业类是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和设计学类，都是43%。 为什么这个专业这么高呢？ 啊，食品科学，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的一个热门学科吧。 对吧？你说这设计多换换是吧？多换换灵感。然后这个哪儿压抑了，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我没有灵感了，那我换一换还是可以的。 可能也跟他这个行业的这个供需比有关系啊。 哎、 比如说这个行业可能这个求职的人多，但是需求的岗位少啊。那也是迫使大家去有一个转行。 对。 那其次呢是戏剧与影视学专业，那新闻传播类和心理学类都是41%。 哎， 哇，这都是热门学科呀。 热门学科，对啊，全国高职高专3年内职业转换率是49%。啊，转换率最高的专业类是旅游管理类和市场营销类，都是63%。啊，其次是工商管理类和语言文化类，啊，都是61%。啊，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些专业刚刚提到的这些专业，是不是大家哎学过的一些专业？ 你看啊，就是这些转换率非常高的专业，没有那种就是专业性特别强的，比如说学医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学会计。比如说学土木工程，这些专业性特别强的，大家就不倾向于转行。 对， 因为这个积累的、这个， 就转行的这个门槛和壁垒也很高。 是的， 对吧？你比如说，你就我原来是一骨科的，我现在非得要学内科，那你好像真的有点就从头要学 转行吗？ 学起的意思。 以前是骨科的，现在来主持节目了， 就是 这才叫转行。 哎，那我倒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壁垒倒不是很高，对吧？就我觉得， 因为你要转的这个专业，可能他的这个门槛比较低。 哎，对，你。比如说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做一个嘉宾主持，然后给大家这个做一些这个啊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就会说话就行嘛，表达流利就可以了。 好吧，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26，我们已经要马上结束第一个半个时段的这个资讯的板块。 哎，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有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夏天的1/71。 到了不错的忽然觉得自己也有了一把年纪，是我们左右着讯息还是被天意， 是也慢慢也渐渐也或多也或少强迫自己开始重拾了记忆。从不羡慕的知己，又顺其又自然，也旁敲也侧击，屡屡次次都为我表心意。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 哎，对，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下方有一个直播，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 嗯 啊。 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如何一句话回绝销售电话。好，我们来看一看网友跟我们的互动哈，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怎么说的？ 这个道长说接到放贷公司的电话，对方说您好，请问需要贷款吗？ 嗯， 然后他就说 需要还吗？ 对方说你是不是要说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还要还？ 嗯， 然后对方非常的愤怒挂了电话，看来已经有不少人调戏过这位小哥哥了。 哎，然后还有这个网友名字叫一匹羊驼， 嗯 啊，然后接到一电话，哎你好，我是某某公司的小陈啊，保险公司的小陈。 嗯， 然后那边就羊驼就说了， 嗯， 你好，我是即将挂断你电话的小胡。 小杨 啊，小胡小杨。 陈大宇说这个电话推销员说你好，这里是中国平安，请问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去世了，刚去世。 嗯， 然后推销员说啊，那个呵呵，一听就是假的，是吧？ 啊，对，这个有点明显了，是不是？ 嗯， 啊，然后这个刘鹏他说呀，任何陌生的微信打过电话来之后啊，听他打完招呼之后，就也是喂你好，我是谁谁谁啊，请问您需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哥们呢就沉默一两句之后，这你看你这个人是不是骗子啊？ 说这句话能噎住好多的电话销售员 啊， 特别的逗 啊，特别逗啊。其实就是刚才模仿的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模仿这个刘能叔那种，这个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啊，那种语气啊。 真的希望这个所有要求我们填电话资料的这些机构啊，好好的保存我们的资料。 哎，对， 不要轻易的把这个资料转手他人。当我们填这份资料的时候，是真的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对，所以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我们聊过很多很多次，就是现在我们的个人信息啊，那是，哎呀，这个那没办法呀，就是随处都泄露啊。你看，就最近这个，包括昨天晚上我在外边吃饭， 嗯， 啊，就是现在大家这个就是餐桌旁边也都有一二维码，对吧？ 嗯， 美其名曰呢，然后让你这个手机点餐、手机买单非常方便、非常快捷， 嗯， 对吧？但是你要一扫那个码之后，首先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平台要允许你这个微信登录， 嗯， 啊，那获取你的个人信息，那你只有点允许， 嗯， 对吧？ 对， 那你这样的话， 允许了之后，各种资料刷刷刷就开始外泄了。 对，所以说这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一种强行的这个就是也不能叫道德绑架，叫这个怎么信息， 有一种 信息绑架， 任人宰割的感觉。 哎，对，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嗯，大家有什么对待电话传销和这种电话销售的妙招，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分享给我们，或者是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 嗯， 来继续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板块， 青年说，继续说。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分享给大家六条奇葩青年发给我们的奇葩的消息啊。首先第一条说的是最近春天啊，发帖我们表示说自己穿着洛丽塔洋装准备搭乘广州地铁三号线，却被安检人员阻拦了啊，理由是说站方不允许穿着奇装异服进站乘车。那什么是洛丽塔的这个服装呢？它是一种以洋娃娃那种镶蕾丝的花边裙子为基础的衣服风格，动漫爱好者呢可能会认为这只是日常的衣服。 嗯， 那这个女孩为什么会被拦下呢？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说，经过初步调查，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当班安检员对奇装异服的理解不到位。但广州地铁方面也提醒哈，说穿着各类奇装异服，尤其是假扮惊悚的形象，在人流密集、空间封闭的地铁站和车厢里，极易引发乘客围观甚至是恐慌，所以地铁的工作人员一旦发现会及时的阻止。 嗯，然后网友也评论啊，说只要不妨碍公共安全，也没有妨碍风化啊，公众不妨宽容一点。我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人小姑娘就是穿了一个带花边的一裙子，对吧？你或者哪怕像这个二次元一点 cosplay 一点，我带一个什么什么绿色呀，什么什么亮粉色的假发，我觉得也不能轰人家，是不是？ 因为现在经常有这种 cosplay 的这种沙龙， 对，它本身是一种文化， 市集， 对， 还有这种穿那个就是很有国风的这种汉服， 对 吧？ 对。 如果说这些都算奇装异服的话，那这个服装界也太单一了吧。 嗯，对， 但确实我觉得地铁员工的这个考虑也是对的。比如说万圣节的时候，假如说有人扮成吓人的鬼啊，或者是恐龙什么的，吓到了小朋友就不好了。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大家还是宽容一点。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大家在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可能都会注意到啊，就是有这个擦地工啊，那比如说有球员在碰撞的激烈碰撞的过程当中摔倒在地上啊，这个汗水可能会啊这个流到地板上，那这个地板如果有汗水的话，就会引起球员在打球的时候这个发生这个打滑的这种现象，可能会更加影响球员的比赛的这种影响他们的这个伤病啊，妨碍健康。有个小伙子啊，说叫孟非啊，已经做了6年的义务擦地工，擦了189场比赛，从地方队现在是擦到了国家队。那么现在呢，他也练就了一身敏捷的身手，在赛场上擦地的时候啊，都能赢得观众的掌声。但是啊，说这孟非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总经理助理啊，是一个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年薪20万，在篮球场做义工， 我以为他擦地能赚20万呢。 啊，只是他的爱好和梦想。 原来擦地是不赚钱的。 哎，这是爱好啊。然后呢，然后别人就说别人可能会嘲笑我的梦想，说但是呢，我的梦想呢，以后是要到美国的美职篮赛场擦地板啊。所以说这个也引起了网友的一个评论。啊，说这个360行啊，真是行行都出状元。承认别人优秀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承认别人跟你有不一样的选择和不一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哎，对对对， 我猜想这个擦地小哥是因为特别的喜欢篮球，就是喜欢球场里这种气氛， 对， 那我离我心爱的球队越近越好，除了这个啦啦队之外，可能这个擦地工确实是离得比较近，对吧？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挺感兴趣的，但是有一前提啊，这孟非呢，他是以总经理助理，年薪20万，你比如说这孟非要是真指着擦地板，他又不给钱，这梦想是不是也不能维持和继续了？是不是？ 所以说有的时候要需要自己，用你的这个职业的赚的薪水去养你的梦想。 哎，对了， 梦想好值钱呀！ 梦想非常值钱。 南京有个女孩叫周莹，今年36岁了，是个地道的吃货。她原来呢是个职业媒体人，跟咱们是同行。 来，同行。 那过去10年里呢，经常攒年假出国学习做甜品，花费近6位数。 6位数， 这10几万吧。 对。 她说呢，自己曾因为一碗炸酱面，专门飞了一趟北京。 嚯，你去了哪家店？这是。 后来呢，邻居朋友一直向她请教做甜品的做法啊，来请教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家不够用了。那在朋友的怂恿下呢，她辞去了媒体人的本职。全职做甜品，网友评论说，不仅会吃会做，还做成了一份事业，简直是做吃货的最高境界。 这个是媒体人，如果说有这个其他的经历啊，在工作之余，其实是很好的一条路径。对。 而且我觉得，已经有人开始不断的向你讨教做甜品的方法，说明，哎，你的这个路线是有市场的，对吧？已经有一些受众了，已经有流量了。 有流量了，对啊，现在流量多贵，现在流量。 祝福小姐姐 啊！祝福小姐姐， 甜品越做越好吃。来送给大家一首梁静茹的《如果冰箱会说话》。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蛇半夜，你打开是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冷人饭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它让你拥有魔法。 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 奇葩青年有话说， 跟大家分享赛高发来的消息。他说在重庆呢，有位大爷特别喜欢骑单车，不过他骑车的方式不太一样，他倒着骑。那更令人惊奇的是呢，这位大爷虽然已经65岁了，但看着呢只有35岁的样子。大爷说倒着骑车对心脏好，很多人以前不理解他的锻炼方式，但现在看到他的容貌哈，这么的逆生长，都已经懂了 啊，都已经懂了，就是倒着倒着就能返老还童是吗？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倒过来对吧？倒着走，倒着骑。 据说倒着走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就是还是老爷子锻炼的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他倒不一定是倒着骑，让他这个就是关键词不在倒着，而在于骑。 对对对，就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倒着走啊、倒着行啊、倒着骑，别撞到小朋友啊。 哎，对对对，没错。啊，网友卡木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有一位汪先生。他的狗哈士奇给丢了，汪先生就贴出了一份佛系的寻狗启事，启事上说，我这狗的名字啊名叫花猪啊，但喊起莫反应啊，他估计是想当流浪狗了啊，三天两头就往外跑啊，我逮不住了啊，哪个捡到了对他好点就行，记得每个礼拜给他加餐5斤鸡肉啊，不想养了，养不起了就还给我。然后结果呢，在广大网友的关心和帮助之下，花猪啊上午回家了。令人高兴的是呢，花猪自己不仅回家了，还带来了一个叫美女的二哈女朋友。 网友评论说这回每周的5斤鸡肉要翻番了。 对， 养狗不容易、 养狗不容易啊、您那个佛系， 原来人家是出去找女朋友了。 对，您那是赤裸裸的威胁，像您这家狗这多少钱，一个礼拜给5斤鸡肉对吧，一般 养得起呀、 对，什么家庭，你这是一般家庭条件不好， 有矿啊，家里 有矿是吧，有一个窗框，有一门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鱼评人泽地，看泽地给我们带来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娱乐方面的分享。泽地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地。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泽地。 好的，因为进入暑期了嘛，我就感觉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刷剧。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分别一个是真人秀，另外的一个是美剧。然后首先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这种韩国的生存类真人秀，名字叫做社会游戏。这大概的规则呢，就是22个参赛者他们在一起合宿2周，然后每天进行挑战，然后赛后淘汰，最后呢只有3个人能存活下来，并且赢得一个价值约合90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奖金。但是呢，就是如果咱们这么听的话，感觉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特别啊，这跟我们之前看的比如美国的呀、或者我们国内自己做的一些真人秀也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亮点，就是这22个人他们并不是说1对1的这样的进行挑战的，而是分成了2组，然后就是以11人为一组，然后进行这种分组的挑战。但是呢最特别的呢是这个2组吧，他们是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是去进行决策的。其中一组呢是我们很习惯的那种方式，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然后每当他们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那大家就是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儿。然后在另外一组呢，他们是需要尊重权威，首先大家选出了一个他们的组长或者领袖之后，所有的决定呢都是由这个组长来进行的，然后大家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是需要服从组长的领导的。但是这么听起来就会觉得，哎，那还是第一组会比较好，然后第二组的话，那我凭什么要听这个组长呢？甚至组长还有就是说淘汰组员的生杀大权也掌握在他手中。但是呢在整个看这个真人秀的过程中，你就会特别惊讶的发现，反而是我们觉得 很公平的那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组是很乱的，他们每天都是，哎，我们两个要不要结盟？哎，我们两个要不要把他排除出去？然后整个组的氛围就很不好，反而是那个尊重权威的组呢，因为组长他们是大家票选出来的，他也怕被大家再投票投下去，所以呢，他又综合每个人的意见，然后会权衡出一个大家相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呢，在整个过程中到真正淘汰组员的时候，因为大家每一个人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 OK， 那我也投了票了，那这个人走掉我也有责任，我并不会责怪别人。但是在那个组的就是以组长决定为中心的组里面呢，那个组长就会承担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压力，一旦他淘汰了大家觉得对组很有用的组员的话，大家就会特别不信任他，导致之后的工作特别难以的开展。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过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它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体能型的游戏了。因为像我们之前看那种就是生存类真人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些人好拼啊，或者说我可能很难去参与这种节目，因为他们的体能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但是在这个剧里呢，你就可以很真情实感的会觉得，哎，如果我就是那个组员，我可能我的投票就会让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就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融入感。而且呢，这个最神奇的呢是这个剧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永远都会上演一个逆风翻盘的这种绝杀局，而且它的这个游戏对抗的内容也特别特别的烧脑。反正我跟我的小伙伴一起看的时候，大家经常在讨论，就说哎，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这么玩，他觉得这个游戏会那么玩。所以我就很推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会看一下这个叫做社会游戏的韩国的真人秀，尤其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看，一定会有一个很多的讨论和乐趣在的。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我还想再推荐一部，就是也是在搜狐视频上现在进行独播的内容，叫做《开荒岛民》，是一部美剧。其实就跟头一部还是有点相似，也是一群人他们飞机失事了，然后坠落在了一个荒岛上，所以呢他们是真正的是说被局限在岛上，然后大家需要通过协作的方式然后去努力的求生。然后但是呢它比较特别的呢是这部剧它并不是，就是它的调性是一部喜剧，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只听说飞机失事然后流失到小岛上大家去生存，就特别像之前呢有一部美剧叫做迷失。但是这一部剧呢你就会看到其实这些人呢他们都很搞笑，他们通过自己的背景然后呢会发生一些即使是在大城市就是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的冲突。而且呢有人就会称这部剧叫做是萌蠢版的迷失加行尸走肉。而且呢它其实是一个，这我觉得是如果你对美剧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强烈推荐的这么一部剧，因为它很粉丝向，就整个剧里面充满了很多经典美剧和电影的梗。然后整体呢又是这种搞笑的风格，然后你可以从里面看到说哎你突然觉得哎，这个情景似曾相识，然后呢但是呢又让你觉得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创意，就是会让你捧腹大笑，所以也推荐你们去看这部剧。 谢谢泽弟。 好的，感谢泽弟本周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泽弟。 不用谢，拜拜。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继续回到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条消息，说这个男子的背后贴九宫格为妻子试用防晒霜，在烈日下暴晒两个小时。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辽宁省抚顺有一位周先生亲自上阵为妻子试用防晒霜。怎么试呢？他是把双面胶把自己的背部贴成九宫格，那不同的格子里呢用不同的防晒霜，在烈日下暴晒两个小时。有的防晒霜呢都被晒成盐粒了。周先生的妻子说，晒完回家洗个澡，全身只剩下脚底是白的了。 哎，对，这碗狗粮啊，不知道大家接的怎么样。 啊、嗯。然后如果说大家想问到底哪种防晒霜最不会晒黑啊，就答案是贴胶布的地方最白啊。这防晒霜你 虽然 什么防晒霜也架不住那么晒，是不是？ 虽然这是花式秀恩爱啊，但是我特别替这个周先生担心、嗯、 哎，对， 大家千万不要不涂防晒霜就暴晒在烈日下、嗯、这个紫外线啊是皮肤癌的一大杀手。 是吗？ 是的。嗯， 那哎，那你 其实就是最近在我也在关注这样的一个 啊，我这怎么样， 晒出了一个短袖是吗？ 晒出了一短袖啊、嗯、我这没事吧。 就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孔文在中国、嗯、这个大家涂防晒霜的概率还不到20%比例、 嗯、 但是在澳洲澳大利亚啊、嗯、这个出门涂防晒霜的人达到了90%、 哦、 然后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有那种大罐的那种就像我们的洗手液一样的防晒霜、嗯、大家可以随时去补涂。 嗯 嗯, 嗯， 确实这个防晒是抵御皮肤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哎， 嗯，有的时候很多这个男生会觉得我是直男，我大老爷们儿， 对，我大老爷们儿，我不用那玩意儿， 擦脸油我都不擦， 对， 我什么、啊、还 BB 霜防晒霜、 啊、 跟我没关系， 对、 啊、 我没关系。 嗯，其实防晒不是为了美白，而是为了健康， 为了健康，对啊，其实就是我们以传统的那种就是大老爷们儿自居的啊、 嗯、 很多东西我老爷们儿我不用， 嗯 啊，就是这种观念啊，如果有这种观念的朋友们，大家真的可以去改一改。 嗯 嗯， 好，最后跟大家分享靠谱青年哈、 嗯、 那今天起呢九条公交线路将优化了，这条九条线路呢在调整之后，通州北部及西马庄羊闸等地区的乘客呢往返中心城区将提速，望京东部地区的公交线网将加密。 嗯，公交集团还介绍啊，说648路将改造为快线，新增朝阳路东段进入京通快速的线路走向，方便通州城区北部以及西马庄羊闸等地乘客快速往返城市中心。435路调整后，首末站为五里桥至地铁临河里站，而317路呢新增怡乐中街格雅瑞居小区翠屏北里站，满足翠屏西路沿线乘客的出行需求。 嗯，那途经长安街及延长线的线路呢也有调整，373路和专110路合并后呢撤销专110路、 嗯、 优化整合复兴路沿线重复的线路，同时呢增加了田村山南路中段地面公交线网的覆盖，方便呢武夷家园金鱼端河园等小区的居民出行。 哎，此次调整呢还将增加望京东部地区的地面公交啊这个线网的覆盖，解决宏泰东街、富安路、富安东路等道路有路无车的问题，连接望京东部与九仙桥地区。具体的解决方案呢大家可以查询北京公交集团的官网进行了解。 嗯，也提示大家哈，如果你是需要做这些线路的，或者说你住在相关的这个小区，那你一定要注意了啊，今天起呢这九条公交的线路呢已经开始更改了。 嗯，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板块资讯话题的所有的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青年会客厅的环节，请到一位环境保护专业的工程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送给大家一首梁静茹的暖暖。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十。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环境保护专业的工程师，他非常年轻，但是呢他已经在技术上有攻克了非常多在环保行业的这个难题。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张国亮，他是环境保护专业的工程师，北京鲸鱼流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的部长，也是张国亮青年创新工作站的技术带头人。张国亮先后参与了国家科研课题3项，北京市科研课题2项，集团公司科研课题20余项。那他在固体废物协同处置环保技术领域呢，累计申请获得国家专利26项，科技成果鉴定4项，发表论文12篇，省部级、行业级以上科技奖项23项。欢迎张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嗯，张工有一点紧张是吗？ 稍微有点。 嗯，我可以叫你张工对吗？嗯， 可以。 因为你的这个，因为你的这个介绍太多了，太长了， 是， 然后一口气都念不完。刚刚也跟张工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啊，也是80后，嗯， 对， 也是工作应该是。也是10年左右吧，啊，11年， 对， 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哈，这是 可以这么说吧， 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了。那尤其是在这个技术上，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张工在这些年里，在这个科研课题呀，还有这个专利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果。 我们其实近期的这个青年会客厅也会邀请一些环保人士来做客。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北京市全国对于这个环境保护都是不断的在加大这个管理和管控的这个力度。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今年啊，北京的蓝天是真的更多了。 对对对， 我们的水是真的更清澈了，对吧？ 对， 这种环境保护的不断的优化，带给我们这个居民的这种体验，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我想，在我们得到蓝天、得到白云、得到青山绿水的这背后，也有很多像张工一样这样在默默守护着我们这座城市的，我们叫卫士吧。 谢谢， 或者叫城市的英雄吧。 谢谢 啊，在默默地守护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一起跟张工聊一聊，他这一路走来，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心路体验。张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为什么会走上环境保护这个领域呢？ 我呢是来自一名这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呢家庭条件呢比较差啊，刚改革开放呢，然后那个农村的生活水平呢基本上处于刚温饱的一个状态。有一个妹妹啊，然后在80-90年代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计划生育为纲的这个年代呢，也像这个黄宏啊、宋丹丹呀、演的这个小品《超人游击队》一样。我和妹妹啊跟着妈妈呀一起，然后那个四处的到亲戚朋友家躲藏。可以说当然这个现在是仅成了一种回忆了啊。现在国家也在鼓励二胎，鼓励这个生育。当然这都是一个历史阶段吧。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叫正直、宽厚、老实本分的一个农民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农民。 很淳朴的一个农民。 没有上过一天学。就纯粹的纯文盲， 也基本不怎么识字。 对，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啊，当然我的名字也认识啊，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啊。 但是我知道张工你是大学毕业。 对，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下，你最终敲开了大学的校门，这非常不容易。 对，当然这都主要就是父母啊，他们吃了很多没有文化的苦。当然那个 所以会很希望你们通过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呢应该算是比较乖的那种啊，然后从小也发现呢，也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的命运。所以是处于一种这个叫虽然比较穷啊，然后物质上但是精神上还是很丰富的。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呢，然后对我和我妹妹两个人呢，然后真的是就是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就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当然当年呢是一句口号。但是呢真的就是融入到这个农民阶层的很多很多农民阶层的这种骨子里。 但是就我猜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条件，那可能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哈，因为小的时候吃苦受穷受怕了，那我要读一个专业，这个专业以后能给我带来很大的经济的回报。你为什么会选择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呢？ 其实那个大家然后也很好理解啊，然后小时候呢那时候天也很蓝啊，水也很清。水里面也有鱼啊，天上飞的鸟也很多，可以说环境啊非常好啊。就是在慢慢的发现，然后到了90年代末，这个21世纪初啊，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咱们的生态环境呢也越来越差啊，这些美景呢应该来说逐渐的就退出了，黑臭水体也逐渐的变多了。环境的质量可以说那个变得逐渐的在变差。另外呢， 居住体验就是已经是有体会的。 对，是有体会的啊，是能够感受到的。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就是接触到有环保啊，就是接触环保以后呢，然后感觉呢它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很有发展前景的啊，所以呢就是很毅然的吧。就报考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当时的这个初心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怎么把这个 天变得更蓝，水变得更清。 嗯 啊，现在呢一看呢好像是口号似的，其实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每个年轻人呢都有自己的梦啊，都有自己的梦想。可那时候呢虽然家里很穷，但是真的物质从来不是我的第一考虑。真的就是可能是没有什么这个没见过特别好的啊，就感觉然后能吃上饼，能吃饱喝好啊 ,OK 了。啊，所以当时呢，就是真的初心呢，就是干环保啊，然后能够做点事儿啊。 环境工程这个工程这个专业，专业性还是挺强的。 对，对， 在大学这四年应该过得不轻松，对吗？我猜想你们应该有很多物理、化学，甚至是生物学方面的这个课程， 都有， 对吧？ 都有。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呢，大家可能有了解的，也有不了解的，有了解的都知道，这就是个大杂烩。啊，叫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啊，然后学的课程呢非常多，可以说给排水。对吧，这是一个专业，但是到了环境工程里边只是仅仅小的一部分。像环境微生物学、像化工原理，像电，甚至像这个电工啊，电工原理啊，然后一些实操的，像测绘啊，测量啊，这个像遥感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专业，然后融入到这个环境工程这个专业里边啊，所以 只是说给大家这个知识库打一个基础，然后更多的这种要去钻研、要去精深的东西，其实是在你走上 是在做工上岗位之后啊，也是很偶然，也不叫偶然嘛，就是也算是一个必然吧。就是金宇呢，北京金宇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布局环保啊。北京金宇是咱们国内，然后应该说是第一家做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的企业，啊，也到目前为止也是咱们国内最大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的企业。 张工，你说的这个太专业性太强了，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水泥窑固废处置？ 说白了就是利用高温，把这些垃圾吃干榨净，啊，把这个固态的物质呢资源化了，啊，成为水泥产品。 资源化就是说让它再利用， 啊，对对，资源化再利用，变废为宝。啊，然后那个有机污染物呢，把它通过1800度以上的高温啊，1800度是什么概念呢？就1300-1400度啊，就可以把铁融化啊，1800度以上的高温啊，把它然后彻底的把它焚烧干净啊，所以就叫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 对对对，到了水泥窑呢，是水泥窑协同处置。是比这个专业的焚烧炉更专业的，焚烧炉。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个灰飞烟灭出来的这个灰，会不会变成我们的 PM2.5 呢？ 这个应该来说，垃圾焚烧厂它在800度焚烧的这种环境情况下，它有灰，会变成2.5的这种形式，然后是经过收尘收集下来，所以呢。这一部分呢就需要然后更优的处置技术进行对这个飞灰进行处理。现在咱们北京市然后大概呢每天呢300多吨的这个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这300多吨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呢都是危废危险废物。里边呢还有大概100多吨的盐。就咱北京市每天用多少盐。大概100多吨啊，我这儿的数呢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因为然后最终的出路就到这儿了，如果没有偷排的话，然后最终的出路应该是到飞灰里边，飞灰呢然后到我这儿，我把它再提取出来，所以呢就刚才您说的咱们变废为宝，吃干榨净，最终一战，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吧， 是这个整个这个处理加工这个程序的最后一步，对吗？ 对对， 就是到您这儿，可以说可以画 一 个句号了， 解决啊，画句号，句号是在我们金宇流水环保公司呢，然后把这个句号画的一个比较圆满吧。 刚刚这个张工也说了哈，这个金鱼呢当时其实是已经开始布局了。 对， 那从张工进入金鱼开始，应该说也刚刚恰逢这个金鱼在面临一个转型或者说重新开启一片领域这样的一个时期，你应该是伴随整个金鱼就是在环保工程这块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吗？工作11年了， 对对对， 你也是看着金鱼从传统行业进军环保行业。 对， 那你自己呢也是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工程师。这些年觉得难吗？ 有的时候感觉挺难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退出。因为小时候的那个怎么说呀，那个吃过农民的苦，然后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感觉没有那么难了。可能习大大然后在这个梁家河然后吃过，整天在地里边一眼望不到头，然后还得干，吃过这种苦的话，他是有恒心有毅力的。吃过这种苦的人，我想对于这个现在说8个小时工作也好，10个小时工作也好，甚至5+2白加黑也好，我感觉都不是什么事儿。 还记不记得你工作之后面临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面临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呢，然后当时呢就是说我进入工作以后，然后最早干的不是飞灰最早干的是这个生活垃圾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应该来说也具有优势但是呢，然后那个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垃圾分类没有那么的彻底， 对， 所以这个是难点的， 对吧？ 对，所以当时呢，然后那个第一个难题呢，就是怎么把生活垃圾把它资源化。所以也是当时面临着像刚才您说的垃圾分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垃圾补贴，就是说叫处置费用应该来说不是特别合理，当时非常非常低。然后一吨垃圾呢可能然后才给几块钱，十几块钱当时。所以对于你把 所以说必须得以小博大，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呢虽然最终呢那个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咱们国家的一个科研课题然后和咱们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南京设计院中建材的南京设计院我们进行了当时是进行了合作那时候整天是干什么，整天就是到垃圾填埋场那个环境呢我就不过多说了然后那个是很差的 我们知道这个垃圾处理厂有一个壁垒效应，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离得越远越好。 它是必然的，因为咱们国内的第一呢源头上垃圾没分类第二呢咱们国内的垃圾填埋呢是不规范的它没有按照咱们垃圾填埋的规范的要求去进行做。我刚才说了给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它都不够它的运输成本不够它的材料成本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在那个年时代吧，还是有一些乱象的，所以可能去一开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比较棘手，对吗？ 比较棘手然后怎么办？ 后来度过了 就是后来呢，然后那个发现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应该来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水泥厂，因为当时是水泥厂建材型的企业砖瓦灰砂石整天面对的怎么办怎么办当时呢，然后我们那个行业吧有一个老专家叫高昌明他写了一篇文章呢，就说水泥厂然后401负的目标他是在80-90年代就写了这篇一篇文章。 401负 对就是零污染零消耗零资源然后零排放一负呢，然后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个负的一个增长，就是说可以消纳垃圾可以消纳固废所以对生态环境来说我没不但没有产生垃圾，我还把城市的垃圾我在我这儿吃干炸净了变废为宝了所以这个401负的这个目标呢当时来看啊，全国来看的话都感觉很远大或者说感觉很 天马行空的想象， 对对对但是那个受那个影响呢，我大概是2007年就进了厂以后呢，然后大概是进厂的第二个月就看了这篇文章 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80-90年代的一篇文章到现在张工还能够信手拈来把这个401负哈一一细数出来，可见这篇文章应该说对你有很深的影响。 很深的影响很深的影响，就是把好多不可能往往很多不可能，就是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 把想象变成现实， 对，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做不到是你一开始你就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 对一开始就畏难了 对 就觉得这不可能 先给自己否定了。 对，嗯，对，可以这么说啊、嗯。 所以后来在这篇文章的应该说是一个精神的这种指引下吧，然后张工呢也加入了这个金玉集团的这个飞辉处置线，而且最后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嗯、对吗？ 成功呢，应该来说就是大家看到的啊，是成功。 嗯。 背后呢，其实失败比成功多得多。 嗯。 啊，应该来说，我们当时啊总结了一句话，叫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啊，一点点越过啊，其实呢就是用失败铺就的成功的这条路。 嗯。 因为那个创新嘛，然后习大大也说了，创新是九死一生的一个事儿。 九死一生、 啊、对，因为你是走的是别人没走过的路， 嗯 啊，必然是要有一些坎儿，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是坎儿， 嗯 啊，所以说呢，叫什么呀？嗯，应该也比较幸运吧， 嗯、 啊，然后应该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呢，最终呢能干成，啊， 嗯、 我呢属于比较幸运的，啊，因为在这里边也有很许许多多，啊，在不同的阶段，啊，出的力气，然后精力。然后智力的体力的这种精力、嗯、啊这种投入其实啊、比我当时的某一个阶段还要多、 嗯、 啊我呢属于这个从头干啊从2008年到现在啊这10多年啊我不能说我是最精的啊我可以说我是最全的接触的最全的、 嗯、 应该真的就是从一毕业啊当时呢建材行业呢就是当时40000亿啊大家都在反思40000亿啊靠这种资源啊资源型 嗯 来靠资源消耗 嗯 来加大咱们的 GDP、 嗯、 啊增长咱们的收入 嗯 啊所以当时呢40000亿的时候呢水泥行业建材行业 嗯 那是叫什么 飞速发展、 嗯、啊然后从10几亿吨的产能一下子增长到了将近30亿吨的产能 嗯 啊增长了100% 所以就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代价吧 对 那可能对于环境的这种危机哈就是一种代价之一那这个飞辉处置线最终的一个结果呢是很成功刚刚张工也说了在这个很成功背后其实是有无数的失败的 对 你现在还记得大概那个就是你们去试错然后失败的那个历程有多久吗、 嗯、 大概几 年那个应该来说2008年到2009年呢我们是进行的中试线 嗯 啊中试线呢我当时然后因为中试线呢我当时是带着十几个小伙伴啊、 嗯、 但主要是咱们年轻人 嗯 啊然后18、19个搞创新、 嗯、 啊 会不会有人不理解、 有不理解 嗯 啊那时候那个有几句话嘛 嗯 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水泥厂搞岩化工 嗯 不靠谱、 嗯、 啊这个然后是说的比较轻的 嗯 啊然后说的呢然后那个比较重的呢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个你研发中心难道要造火箭吗 嗯 啊然后那个你投了这么多钱那个什么能有产出吗、 嗯、 所以这种不信任呢就是特别是员工的职工的不信任或者他不敢想象的一些东西、 嗯、 啊他感觉太颠覆了 嗯 啊怎么可能嘛 嗯 水泥厂怎么可能干岩化工嘛、 嗯、 怎么可能然后实现呢不污染环境对吧、 嗯、 你本来就是高污染啊、 嗯、 高消耗 嗯 啊然后高排放的 这种企业。你自己内心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声音的、 我自己的内心那时候那个什么有的时候是就是好多苦呢就是说刚才说了然后其实好多东西呢然后是你说是不管用的啊你只有干出来、 嗯、 啊你只有成功了啊今天我可以说哎呀你看啊我做了多少工作。啊你如果没成功的话啊你还消耗了这么 多 的资金 的、嗯、 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啊那可能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失败者啊可能现在成功了哎再往回看的话啊就是当时的经历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种精神的压力啊不是体力的压力体力我刚才说了然后你在农村啊能够下地干活啊能够然后干个10多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啊能够坚持下来的这些人啊，我想现在的工作真的是很轻松的，体力上啊，就主要是精神上的，主要一个理念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些年呢，我给自己定的位，包括我们前任的这个总经理啊，张向东啊，一直赵总一直教育我们什么啊？关键就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改变， 嗯 啊，理念的一个改变啊，就是 这个理念。 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会面对很多人质疑的声音嘛，你有没有自我怀疑过？ 没有。 坚持的会不会错了？ 没有。 会不会这个真的走不通？ 没有。 你就一直相信实现？ 从来没有 怀疑过自己。 怀疑过啊，真的啊，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觉得？来自于那篇文章？ 不是。那篇文章仅仅是那个什么看到了希望啊，不代表那篇文章能够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就来自于，其实我们每一步做的都是非常扎实的。我们从实验室实验，到中间实验线啊，就是每天处理一吨两吨，这种中间实验线，刚才说的18个、19个啊，算上我19个小伙伴啊，一块儿啊，在这种啊，这种，然后那个叫什么呀？繁杂的试验中啊，坚持下来啊，其实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有进步。啊，可能这个最终我们不看最终啊，目标是最终干成啊，但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当天解决啊，有的时候呢干到晚上12点多、1点多啊，甚至干通宵的时候也有啊，那时候没有，就是真正在攻坚的阶段，在项目攻坚的阶段，在比较难的阶段，我们是没有上下班时间之分的，只有哎呀，我真的很累了啊。 我就歇一会儿 啊，所以我们单位的沙发呢比我们家的床我睡的时间长，就是真的哎很累了。 以公司为家。 对对对，当时这个在攻坚阶段啊，在这个应该来说在2015年之前一直是这个状态啊。 所以说想要能够说服别人靠空谈是不可以的。 对。 那自己内心的这个信心呢靠空想也不行， 对， 都得靠实干， 靠 实践。 靠实践啊，因为我们 靠你在实验室每天的一点点进步，就会滋养你一点一点的信心。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真的就是说没有怀疑过这个事儿能不能干成，然后只是我们也有紧迫感，紧迫感在哪儿？既然这个事儿能干成，还有什么？为什么还要着急？紧迫感就在我们能不能在社会环境、集团、公司。这些领导允许的情况下把这个事儿干成， 就是在有限的资金和时间这种条件之下， 对， 能够说我突破出来。 对，因为我们不转型，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京现在来说没有水泥企业现在的水泥窑只是一个微废焚烧的一个设施，因为它有1800度以上的高温专业的焚烧炉也就在1000度我1800度，专业的焚烧炉2秒钟以上就可以了，我们是大概是30多秒，1800度以上30多秒所以呢有这么大的一个优势我又学环境工程的所以我感觉我很幸运从这个项目的开始到建成到调试到改进应该来说整个全过程呢我都是那个叫参与了，而且在这过程中呢然后虽然很苦，有一阶段是很苦但是刚才我说了，然后那个因为受过 这种苦主要是精神压力上的苦， 对对 对， 精神压力比较大， 不是说然后真的就说工作然后干到了，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什么 承受不了、 那个、承受不了了，对，身体体力上来说的话，然后真的就说没有到这个那种程度但是精神上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我那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嘛全场1000多人干环保的，然后那个刚才说了，然后10多个人。在思考环保的可能就几个人 但是可能这1000个人的未来都是建立在你们这十几个人或者这几个人 对 攻坚克难之上。 对，所以这个压力然后那个就不成功变成人然后对水泥厂来说是这样然后其实对我们大学生来说呢，对于进厂的大学生来说呢，然后那个我们真的是不怕水泥厂没了我们还有更好的出路，还有别的出路还能到别的地方搞创新。 但是其他的一些工人来说的话， 对， 他们可能就得依赖着这个水泥厂它的一个未来和发展。 对， 大家就只能在这条大船上等待这个船能够开到哪里，对吗？ 对，因为流水呢然后有80年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应该来说然后每10年有一个变革性的全国领先的这么一个拿得出手的这种技术我们呢然后在80几年就当时的伊拉克发达国家当时的伊拉克巴基斯坦

但其实这些奖或者这些专利、这些论文、也只是你在这个实干中的一个，我们叫 缩影吧， 或者说 副产品， 副产品。因为你关键还是说我得解决公司的这个问题， 对 这个转型，或者说我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突破，然后。哎，在这个突破的过程中，我去拿到了这样的一些成果啊，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 对， 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张工聊了很多，包括这个飞回处置线的成功之路哈。接下来呢，我们会再来聊一聊这个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焚烧，这一项技术呢，其实它有一个这个就是它这个名称最后呢是说它是飞灰样板工程，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像样板间一样，它是头一个 对吗？就是从这个样板间这三个字，大家能感觉到就是这项工作它的这个创新的水平或者说创新的含量，对吧？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样板工程它的一个难点？ 这个样板工程呢，应该来说是咱们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啊，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当然，好多人也在进行其他的技术的一个应用的方面的探索。 嗯。 但目前已经干成的、建成的， 嗯， 啊，实实在在在进行，废灰无害化处置的， 嗯， 啊，然后标杆示范的，我们是应该是最先进的，啊， 如此厉害。 可以说吧， 做成 这个技术上还是有信心的， 嗯， 啊，应该来说，那个，有两个吧，我就简单举两个，有发明专利，啊，也是大家不会质疑的，大家从来没有干过、没有想过的，啊，这两个这个难点吧，或工艺方面的啥一个重大突破吧，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子，一个是那个就是在12年11月6号，就是在咱们这个十八大前夕啊，咱们。这个样板工程呢建成啊，建成以后呢，应该来说第一周就达产了啊，第一周就达产了，因为咱们做的中试啊，咱们做的前期的各种实验啊，做的非常扎实， 嗯 啊，但是这个第二个月啊，然后生产线就停了， 嗯， 为什么呢？啊，其实呢，然后大家可能然后那个没有直观的感觉，或者说。在慢慢的有感觉，就是咱们北京市的环保应该来说在2011年、2012年已经开始大力的治理了， 嗯 啊，我们的体会就是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就它烟气排放的水平比原来更清洁更干净了， 嗯， 原来他们的收集下来的这个颗粒物啊，叫污染物啊，然后是在这个我们叫平均粒径啊，就是大小， 嗯， 在多少呢？平均大小在50微米到60微米， 嗯 啊，什么概念呢？就跟粉煤灰一样，沙子一样， 嗯 啊， 颗粒蛮大的。 对，然后呢，那个到了12年呢，突然变成了多少？10微米啊，这个概念可能大家不清楚啊，十微米什么概念啊？然后再说呢，它主要的成分或者有相当一部分是 PM2.5 以下。啊 ，PM2.5 大家都很清楚了，霾嘛，啊，然后2.5以下的有多少呢？占到了10%几到20%，啊，这个比例就不是小比例了，啊，这个比例已经非常大了， 嗯， 啊，所以那个我们就是从原来的，它这只是一个数据上的，啊，从感官上，啊，感官是什么样？原来就是咱们这个海边这种沙子的这种状态，所以它透水性非常好， 嗯 啊，就是透水就过， 嗯 啊，然后洗水洗效果非常好，啊，然后呢突然变成了什么状态呢？浆糊状态，啊，浆糊状态，啊，有多粘呢？就想想那个口香糖嚼完了以后， 粘度这么高呀？ 粘度有多大？ 嗯， 对啊，当然了，这个粘度呢，我仅仅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口香糖呢，它虽然粘，但是它变硬的时间很慢。或者就变硬了以后，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强度。我这个是什么？它里边还有钙，还有硅。 哦、变硬了之后完全 变硬了以后，然后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就跟咱们那个咱们这个墙板一样了。 哦、 就跟石膏板一样了，比石膏板还要硬了。 哦、 就跟水泥板似的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对，所以呢，然后，应该来说，这条生产线就是因为这个颗粒的粒径。有一个质的变化、啊，料性从原来的沙性变成了粘性， 嗯 啊，然后怎么办？ 应该说停滞了，把这些科研人员啊，然后挠头啊，没办法呀， 嗯， 怎么办呀？ 嗯， 当然了，一个 那时候会不会睡不着觉，睡觉了都在想这事儿？ 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然后那个睡着觉以后，然后做梦都是想，哎，突然成了。我们当时然后换了各种各样的滤布，原来我们是过滤，因为沙子它很好，透水性非常强，过滤，过滤呢，然后那个换了各种各样的滤布，应该来连这个芬兰的、丹麦的、德国的这种滤布，就是进口最先进的，最好的滤布也不行啊，因为咱们工业化用的滤布啊，大概在这个就是30微米到50微米啊，这种是工业化的这种滤布。然后你这平均粒径10微米啥概念，然后刷刷刷全过去了，全透过去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么粘啊，即使有不过去的，它也是粘附在咱们这个表面上啊，根本就下不来啊，刮泥机然后刮不下来。所以那个什么也是很偶然吧，因为这个透过去了，这个十微米以下的这种咱们这个飞灰啊颗粒啊全都进到咱们这个水里了，这种浆体啊。专业上的名词呢，然后那个叫这个胶体，胶体就跟胶似的，胶体啊，这种那个泥浆呢，然后也是那个什么吧，然后我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比较无聊的实验，当时呢，然后看它固液不分离啊，固液不分离，我看它到底多长时间不分离啊，我放了一个月，就放在这个咱们这个塑料量桶里边然后大概100毫升，那个后来一个月以后什么概念呢，然后那个跟果冻似的表皮儿大概然后有不到1毫米是干的它已经干了，干透了然后拿玻璃棒一搅仍然恢复原态，也就是真的比果就跟果冻一样它根本就不会失水，保水性非常非常好所以是那个 把水都固在里边了。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条路从这个静置分离过滤的这条路呢，然后那个应该来说是一条我们看不到头的一种路然后怎么办，那时候想的哎，该改变思路了思路了因为没有出路了，怎么办，改变思路 当时有没有想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这个经验，或者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对吗？ 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就是真的是别人没走过这条路别人的飞灰和咱们的飞灰还真不一样， 成分不同， 对对对，性质不同原来的那个什么刚才我说的沙性的这个这是在 常见的 2012年之前常见的状态2012年之后然后常见的状态就逐渐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像 胶状 的来演进了为什么，就是物料越细物料越细就越粘， 它的性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你环保的水平越好意味着然后你收下来的就越细对吧，意味着你的飞灰越难处置里边的污染物的成分就越高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咱们原来的这个氯离子就是盐嘛，原来的盐氯离子然后是在8%7%到8%，你可以查文献在2008年以前咱们的甚至在2010年2012年之前都是在7%到8%在之后凡是我写的文章就逐渐的从10%左右到12%15%18%，现在如果让我说的话，现在已经到了20%到25%了为什么，就刚才说咱们环境的治理的水平越来越高生活垃圾焚烧工艺管控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他用最少的石灰资源把烟气处理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净化程度它净化的越净进到飞灰里边的就越脏或者说那个盐分就越高然后咱们再回过来咱们再接着说咱们这个因为这个环保治理给我们造成我们生产线停了以后怎么办然后改变思路，改变什么思路呢，就是不能过滤了那怎么办这物料分离嘛你过滤不行了怎么办就考虑呢，就说从粒径上没有办法了，那就从这个密度差飞灰呢，然后这种固态颗粒呢和水之间它有密度差有密度差呢 就能靠这个斯托克斯定律呢，就靠离心力啊，靠离心力， 嗯 啊，靠离心啊，就跟咱们洗衣机甩衣服一样， 滚筒， 对，滚筒，简单来说就是滚筒式洗衣机， 嗯 啊，带上刮泥机的滚筒式洗衣机， 嗯 啊，就这样的，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叫那个就是靠这个 沃罗离心机， 叫沃罗离心机，然后那个把这个有密度差的这种浆体呢，然后进行固液分离。 这个沃罗离心机的这个创新哈，也是应该说是张工带领团队去一步一步研发的，对吗？ 那个离心机不是我研发的， 嗯 啊，但是离心机在飞灰处置方面的应用， 嗯， 或者说它离心机的这个怎么能够适用于进行这种固液分离， 嗯 啊，是我跟我的团队吧，啊，别说我个人，我跟我的团队啊，就青年创新工作站以及我们的研发人员， 嗯 啊，然后我以及我们集团的监察总院啊，一块儿进行的这种科研的这种研发， 嗯 啊，然后呢，我们那个当时呢，然后那个就是，我也是呢，然后那个作为这个第一发明人啊， 嗯， 是去的哪儿呢？去的咱们那个国家的啊军工企业， 嗯 啊，象山修船厂， 嗯 啊，原来他是干啥？他叫那个海参机电总厂， 嗯 啊，他是在象山的，在浙江象山， 嗯 啊，他原来干什么？修核潜艇的，修潜艇的， 嗯， 修潜艇的，所以他们的军工产品嘛，所以精益求精，那比咱们民用的精度要高得多， 嗯 啊，另外产品质量要可靠得多， 嗯 啊，它毕竟是军工方面用的， 嗯 啊，所以他们军工产品呢，它有民用事业部啊，我们相当于是用的军工产品里边的民用事业部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 嗯 啊，所以呢也是借助于咱们的叫那个他们也是国内的领头羊啊，就在这个沃罗离心机行业， 嗯 啊，借助于他们的实力。啊，把咱们这块共同进行开发， 嗯， 啊，所以呢，形成了叫一种垃圾焚烧飞灰水洗料浆的固液分离的方法， 嗯， 啊，这个方法，然后那个成功了，成功了以后呢，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固液分离啊，这个浆糊， 嗯， 怎么把它变成面粉， 嗯， 和水，对吧？水和面粉一和。能变成浆糊，但是怎么把浆糊又把它分成水，还原成水和面、 嗯、 所以呢，然后那个这个就解决这个难题。简单来说， 刚刚说到的这个一种垃圾焚烧飞灰水洗料浆的固液分离方法哈， 对， 这个张工也是作为第一发明人带领这个项目申请并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 对， 可见确实是攻克了一个非常难的难点啊， 对，非常难。 然后在攻克了这个应该说是固液分离之后，又遇到了其他的困难，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对，应该来说它是这个叫什么呀，前后贯通、 嗯、 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循环经济嘛，它是循真的循环起来了，工艺也是循环的。 嗯， 对，固液分离开了以后，然后水怎么办？ 嗯， 高盐无机废水，高盐高碱无机废水、 嗯、而刚才在这个张工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边哈、 嗯、 我们有四个零、 嗯、 其中最吸引我们的可能就是零排放。 对， 现在要说到这个废水的处理怎么去实现零排放， 对， 这是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困难，对吗？ 对对对，接下来面临的一个咱们北京市，当时咱们北京市政府啊，北京市环保局啊、 嗯、 对我们提了一个叫我们当时感觉不可能的那么一个要求吧， 嗯 啊，就要求零排放、 嗯、 啊，你不光是废渣废气的啊，近零排放啊，废渣是零排放，废气的近零排放啊、 嗯， 就是说，然后那个清洁生产还得要求废水也得零排放啊、 嗯。 然后呢，那个其实呢，咱们世界上做这个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的， 嗯 啊，最早的或者说然后做的最成功的在日本啊，他们建成了已经20多年了， 嗯 啊，但是呢，他们的水他不进行处理。 也不是零排放、 啊、它水是排的，它排哪儿？因为它挨着海边嘛，日本是个岛国嘛、 嗯、 啊，它排到大海里了啊，所以现在的好多的海洋产品啊，然后那个其实大家不知道海洋产品的重金属是比较高的、 嗯、 啊，但是呢，然后那个西方发达国家，你看那个包括美国啊，中国这边垃圾不进口了，美国马上然后那个就那个什么了，所以它好多它是把污染转移了，转嫁给咱们了， 嗯 啊，不是说然后咱们的技术水平就不行，不是说咱们就有多少多少垃圾咱们自己处理不了，不是这样的、 嗯、 啊，而是人家的经济可能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以后，它可以拿出更大的精力，拿出更大的资金， 嗯， 转嫁到不发达国家或相对不发达的国家， 嗯 啊，然后呢，那个日本呢，他们的废水是排海的， 嗯 啊，然后那个 北京 不行，怎么办？因为当时，然后2008年咱们又举办奥运会， 嗯。 啊，2008年举办奥运会，然后那个那提的要求呢就更严了啊，你还得你不光是对这个全国的政治文化，然后那个来负责啊，政治文化这个中心来负责，你还得对这个奥运对国际友人也得负责呀， 高的对， 所以当时呢，然后那个提的要求就是零排放啊，做就对标国际一流、国际先进， 嗯 啊，零排放怎么办啊？我们呢应该来说呢，其实这些东西呢。应该来说这个零排放呢，虽然专家提出来了啊，但是我们呢其实心里呢虽然那个没有十成的把握，但是有99%的把握啊， 嗯， 这个把握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的那个在中试线的过程中啊，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 嗯， 分析完了以后发现呢，然后那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垃圾焚烧呢，咱北京的垃圾焚烧是比较彻底的， 嗯 啊，焚毁去除率非常高的， 嗯， 所以这样呢，它洗出来的这个废灰我们叫洗灰废水， 嗯 啊，洗灰废水呢里边呢有机含量非常低，极低， 嗯， 啊， 嗯， 然后主体成分是高盐无机废水， 嗯， 所以这样呢，然后把一个叫那个什么呀，就是这个领域呢就进到盐化工的领域了，啊。 嗯， 燃化工领域呢，然后我们一看主体成分是什么东西呢？氯化钠，就咱们吃的盐， 嗯， 氯化钾， 嗯， 啊，咱们低钠盐里边的成分是什么？75%的钠， 嗯， 啊，25%的钾， 嗯， 啊，然后咱们的垃圾产生的飞灰啊，基本上也是这个成分， 嗯， 啊，就是说里边一吨飞灰里边有多少呢？有300公斤的盐。 非常高盐， 啊，对，1000公斤啊，就是1000公斤就一吨嘛，一吨1000公斤啊，有300公斤的盐， 嗯， 也就30%的是盐， 嗯 啊，这些盐呢里边呢大概有80-90公斤啊，钾盐啊， 嗯， 钾肥， 嗯 啊，钾盐咱中国是个缺钾的国家， 嗯 啊，所以当时然后哎一看哎这太好了啊，这个提取出来以后，然后咱们就是资源呀， 转成肥料， 啊，对。然后两部分嘛，一部分是氯化钠，然后再是工业盐啊，盐化工啊，各种行业呀，啊，然后氯碱化工啊，各种行业它需要这个氯化钠， 嗯 啊，氯化钾是咱们的钾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所以呢我们当时啊想了一个叫什么呀，当时那个我也是然后主要发明人之一啊，然后是做了一个叫一种从垃圾焚烧飞灰中提取钾钠盐的系统和方法， 嗯 啊，这个系统和方法呢，这个系统其实说白了，我们就针对人家盐化工，哎，就借鉴人家就上了， 嗯， 上了以后呢，玩不转了又， 嗯， 为啥？你跟盐化工的不一样，你里边还有佐料，什么佐料呢？就是然后除了氯化钠、氯化钾以外，还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硫酸钠、硫酸钾， 嗯， 对，是三，对一般的盐化工呢，它是三元体系，两元体系、三元体系啊，多元体系。这个呢，然后那个就是多元体系，多元体系里边，多元体系的盐化工的盐的分离结晶是非常难的， 嗯 啊，所以怎么办？因为大家没搞过盐化工，原来想着就是，然后进了蒸发结晶装置，哎，进了锅，我一煮蒸干了，然后剩下的这个就是盐， 嗯 啊，我们就盐水分离开了， 嗯， 就 OK 了，从飞灰里边就变废为宝了， 嗯 啊，一部分进到水泥窑变成水泥了， 嗯， 一部分呢，然后变成盐了，工业盐啊，工业应用了， 嗯 啊，但是呢突然发现然后那个什么它不是这样的，它煮着以后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辅盐啊，是一个多元素的盐啊，它又会变成什么呀，浆糊状态了，又成浆糊状态了，就是这种盐啊富集到一定程度的以后呢，然后就是组分越复杂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就跟八宝粥似的啊， 嗯， 这时候呢它这个沸点它只是表层的蒸发，它不会沸腾啊，所以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从零开始学习什么呀，化工手册结晶篇啊，然后可以说当时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骨干人员呢叫5+2白加黑，什么概念？就是5+2五天是在厂子里， 嗯， 科研攻关， 嗯， 2天干什么？调研，到各地调研， 嗯， 白加黑什么？白天科研实验啊，晚上自学， 自学岩画工的东西，可以真的是从零啊，然后逐渐的到我们也有拿得出手的专利啊，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那个在高盐废水领域能做到零排放的不多啊，我们是其中一个，真不多，你们可以去打听，真真正正能做到零排放的啊。 世界一流，现在是 确实是不多啊。 刚刚张工说的一种从垃圾焚烧飞灰中提取钾钠盐的系统和方法，这个呢，张工也是作为第三发明人申请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对， 这样一专利技术呢，也是成功解决了废灰处置过程洗灰废水零排放的难题。应该说，这个难题呢，也最终实现了这个处理的无缝契合，带来了废灰处理方式的颠覆和传统水泥生产的绿色的革新。 对， 用大白话说，它就是变废为宝了。 吃干炸净，变废为宝， 很不容易啊！听张工这样的讲述，五加二，白加黑，能够感觉到你们在最终的这个实现之前走过的那段，应该我们叫至暗时刻吧，对吧？很黑暗的一段日子， 对， 精神的压力，时间和资金都是在有限的情况下， 对， 而且很多人可能都寄希望于你们能够说带领大家实现这种转型， 对， 所以最终能攻克下来很不容易。我特别想知道哈，因为我们在刚刚前半个时段一开始的时候聊到说，张工其实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人家，然后呢父母都没有太多的文化，现在你作为一个环境保护这个领域的工程师，带大家做了这样多的创新，这样多的实现了这样多的发明专利哈，你的父母会不会很为你感到骄傲？ 是的啊，是的，其实上大学他们已经很骄傲了，没指望我那个什么能够在科研领域做出什么成绩来啊，但是也是一直是那个要求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啊。 他们现在理解你具体在做什么吗？ 理解，理解。应该来说，现在然后不光是然后我们水泥厂原来的水泥厂的这些员工理解，大家是在干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儿，就我的亲戚朋友，家人啊，甚至孩子，现在一说，哎，干什么呢？哎，也很清楚，是给解决民生难题啊，解决垃圾卫生难题，所以是心里边是很自豪的，应该来说有奔头，有干劲儿，又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自己的叫事业中，应该说 这是一个。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够不断的去找寻到这个工作中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这种自豪感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对对 对吗？ 对，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让张工对正在追梦的年轻人们分享一些你的个人的感悟。工作十一年了， 行，有几句话吧，可能让大家然后听的比较多了，但是真的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希望对大家然后有所注意吧， 有所 启发吧。 我 总结了大概四句话，一个呢叫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这句话呢虽然那个大家都叫得很响亮了，但是然后大家可以再想想那个里边的内涵，就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第二句话呢就是将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事业然后相结合，这样的话呢，然后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你就很自豪的一件事儿，当然了，那个什么，大家然后去找自己的能够为国家干点什么，能够为人民干点什么，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自己的价值，第三句话呢，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成一行精一行，就咱们不要光干，对吧？年轻人呢，有激情，有活力，有闯劲儿，有狠劲儿。大家一定要冲啊，不要怕犯错误啊，不犯低级错误，就是干一行成一行精一行我想大家呢都会成为精英的将来。第四句话呢就是放弃一切的浮躁，回归内心的宁静，学会沉淀因为咱们是负重前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咱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使命也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也是希望大家呢然后在这个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过程中呢然后